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大家除了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之外，依然是有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先卖个小关子，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你的手机当中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栏当中找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活力九八二了。一开始有朋友看到我们两个端坐在这个直播间台前，问我们说：“主播，你们要播新闻吗？”不好意思，木有新闻，但是这里有好听的音乐，而且是 live 的音乐。 没错。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原创音乐人黄文，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文。 欢迎黄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黄文。Hello。 其实我们隔得很近。 Hello， 打一个招呼。是，但是大家可能听出口音来哈，听出来了，有一点点南方的口音。可以先猜一猜，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各位，猜猜黄文是哪里人？包括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在唱吧的直播平台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那一开始呢，赵叔先介绍一下黄文吧，感觉好腼腆，不好意思自己讲 啊。黄文一直是一个很深沉的人啊，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管理系，那么呢，他在大学期间呢，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什么？ 很高兴认识你 啊 ，Nice to meet you。 跟那家餐厅没有什么关系吧？ 那个是很高 兴遇 见 你， 很高兴遇见你 啊！ 不要打广告，不要打广告。 对。 然后呢，黄文之前在毕业之前，对吗？ 对。 然后在学校里面也是开过个人的专场哟，在北京电影学院。 是啊，在北京电影学院开个人专场， 很厉害的。 爆满吗？想知道现场的落座情况怎么样？ 反正就200多人嘛。 哦，好低调。 所以肯定是满的。 200多人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很不错。 需要这样的号召力，而且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地方。 没错，对。 是现在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情歌 Darling 关注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关注，点击活力九八二或者分享这一次直播，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黄文今天的精彩演唱。刚刚有卖个关子问大家说，有猜出来黄文是哪里人吗？ Power 101他说是台湾人吗？ 对，我是台湾旁边海峡对岸的。 是，那我们继续卖关子，还是大家继续猜哈？ 好， 一开始来了之后，还是想要用一首歌曲来征服大家，因为是原创音乐人嘛。所以我们其实很好奇你自己的歌路还有曲风是什么样的，可以先简单形容一下吗？ 我之前写的歌其实偏民谣多一点吧，然后民谣里面带着一点点的流行，一点摇滚，其实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反正就是有一点新民谣、新摇滚之类的这种感觉的。对，以前的歌曲，但以后我可能会写偏摇滚多一点的这样子。 自己平时听的还是摇滚多吗？ 对，我平时就听国外的摇滚乐队之类的。对，但是都是比较骚扰的乐队。 骚扰、这个、 我不喜欢太那个什么，太强硬的。 对，那种 head metal 的那种感觉就有点 啊，对， 现在的形象气质有点不太相符。 那个就偶尔听吧，对，但是主要还是比较迷幻摇滚啊，或者是迷幻流行之类的东西。 还有朋友继续猜了，说是福建的吗？ 是，对，我是福建往南一点的。 这个位置哈，锁定的越来越小了嘛，还是先给一首歌的时间吧。刚刚也是有 KK 先生情歌 Darling 都给你送来了小礼物，在此一并谢过大家。 谢谢。 今天带来的第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这是一首偏民谣的歌曲，然后是我大二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叫做水。然后呢，当然，大学生嘛，所以写的歌曲也是情情爱爱的。对，大概 是 这样。 情歌， 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也都是情情爱爱的，不要这么说，只要大学生现在已经从大学毕业了很久的人也会想要听这种关于情情爱爱的。 没错， 对。 是，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黄文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水》。 我只想唱歌把我唱给你听， 只想 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是，今天黄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了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水。准备好了吗？对，我们简单的调试一下哈，这首水他刚刚说的是描写爱情的啊。Power 101依然是不放弃对你地域的这个猜测，他说我是福建往东的，这个你可以再猜一下哈，福建往南一点点。这首歌曲过后给你揭晓答案吧。 你好的，我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开始。 好，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水。就走是你要的自由，那正好我可以陪你疯。天长地久没有谁能拥有，没关系去远行森林会爱我，你的眼睛藏着太多秘密，我不去问不去猜，不管未来，随你的心到哪里去。说走就走是你要的自由，那正好我可以陪你疯。天长地久没有谁能拥有，没关系去远行。说走就走是你要的自由，那正好我可以陪你疯。天长地久没有谁能拥有，没关系去远行森林草原湖泊。 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黄文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水。你觉得好听吗？我觉得这种声音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抵抗力。 没错，我觉得在有点那种像深夜电台的感觉。 对啊，特别适合深夜去倾听。不过现在还是18:15，感觉摇上车窗行走在城市的马路中间也是特别契合的一种方式。那么就还是先把黄文请回我们的访谈区，跟他一起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看到一位坐在舞台中间抱着吉他弹唱的男孩子的样子。这是哪一场演出？还是自己的那场演唱会？ 这是那个学校的那个电影节然后的开幕的演出。 哇哦， 感觉你这个吉他是正常的 size 吗？还是 没有，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小。这个是也是旅行吉他，然后特别特别小。 对，感觉就像小孩子在弹吉他。 对，我跟黄文不太一样，我喜欢弹那种特别大的琴。 多大？ 是吗？大的琴，我觉得怎么说，那声音太响了， 共鸣比较好是吗？ 对，我觉得小的比较方便。 我们的死忠粉儿清新 boy 已经来到了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他说弹吉他的男孩子一般都很酷，特别是今天黄伟也戴着一顶鸭舌帽哈，然后低头低吟浅唱的这种感觉特别棒，有很多人都给你发来了赞，还有小礼物以及666，特别喜欢你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歌名叫做水，一开始第一句也唱出来了，说你就像纯净的水。 对， 这是写给对方的一首歌曲。 对，其实为什么叫水，是因为不知道说这个好不好。没有，就是因为之前以前喜欢一个女孩嘛，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嘛。对，然后她的朋友圈的封面是一杯水，仅此而已。对，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 对，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讲这个不知道，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希望没有听到他。 他过两天就会把这个朋友圈封面换成一杯果汁， 然后下一首歌的 就是一张新的专辑叫果汁， 还挺好的。 我和果汁分你一半， 挺棒。 是，那整个在其实自己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中哈，想了解一下，其实刚刚教授有介绍过，专业不是学习音乐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感兴趣？ 其实我小时候是学音乐的，只是大学不是。我小时候从小学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挑选进入管乐队，就是管乐队，然后吹圆号，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啊。 对对对对，因为比较冷门，相对啊比较冷门，然后吹一直吹到高中，然后一直都是特长生，什么就是音乐特长生。对，然后到了高中之后，然后突然觉得吹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也发现自己唱歌还不错，然后就唱歌。对，然后发现还不错。对，我高中是音乐专业的。对，就 你的嗓音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这么低沉的？感觉有点跟现在的年龄不太相符。 没有，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遗传吧，我爸跟我声音差不多。对，就是可能就是遗传，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可能小学的时候吧。 小学就这样，哪个小学生这样说话会把老师吓坏的。 对，哎，老师。 对，老师，这个题怎么解？你可以 这个题 我 会。 但这样的嗓音确实非常的吃香，我可以代表80%的广大女同胞说一句话，就是这样低沉的嗓音很有治愈性。 没错。 所以你会在写歌的时候也倾向于往这个方面去描写吗？还是说自己也会写一些类似于像死了都要爱的那种嘶吼型的，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其实我是因为就我唱歌其实可以唱那些类型的歌，但是因为弹吉他唱嘛，你那样子唱就很奇怪。 没错没错。 所以我吉他编曲的歌曲基本上是比较舒缓，然后就追求一个意境嘛。对，这样子比较多。 去年发行了自己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很高兴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想到自己要做一张自己的原创作品唱片出来？ 其实当时也没有准备要做，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发个专辑之类的。对，是因为参加一个原创的比赛，校园的，然后那个老板觉得你还蛮不错的，然后不如就帮你出张专辑，然后就出了。 机缘巧合了，遇到了伯乐。 对对对，但是这张专辑也比较稚嫩，其实我个人觉得，但是它我觉得代表了我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学生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音乐无所谓稚不稚嫩，它都是你当下一个情景 的， 还有心境的一个表达。这就跟逛街在路上，然后突然被星探发现说我给你组个组合出道，然后就爆火一样。 可惜没有爆火。 可能通过我们节目哈，今天大家听了水这首歌曲觉得特别好听，想要去搜索和了解更多黄文的音乐的话，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呢？ 网易云音乐上面 APP 搜索黄文 啊，直接搜索黄文就有，那歌手里面就会有。嗯， 对，也要顺道的帮我的搭档打一个广告。其实大家搜索哪个名字也是可以听到赵硕的原创作品。 赵硕的歌曲，对，我们也是因为一个比赛认识的。 没错没错，之前那是在大几的时候， 大三吧，二大三吧， 我们两个参加了一个。贵学校中传办主办的一个， 我们学校主办的啊， 对，你们学校办了一个北京的原创音乐比赛， 嗯， 然后我跟黄文都有参加， 嗯，认识了很多朋友，对， 对的，然后玩的都挺好的。 那想知道问一个很伤面子的问题，最后你们俩谁走到了最后？ 好像我们俩都没有走到最后， 对，我好像到最后的那个环节，但是好像第三名吧，就是 不记得 第三名，对， 对， 总的第三名啊、 哦，我忘了我是第几名， 哎、其实无所谓，那个节目吧。 对， 就是 对， 就是大家认识一个 展示的平台， 对，而且大家就主要是认识的朋友， 确实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对，这个是最大的财， 没错， 嗯，大家 唱嗨了就好了， 是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了解到更多网上现在就是大学生时候的一些作品，还有青年人目前的一些，哎，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嗯， 我已经在很自觉的用他们了，没有在用我们这个词， 哎，其实是我了， 对， 确实感觉到你们， 你不是98年的吗？ 我是，哎，啊，看起来像吗？大家觉得呢？谢谢捧场啊，今天真的很会讲话的一个嘉宾。那包括到后来发行这一张专辑之后，其实黄文有写一句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一句话，他说目前正在无限期筹备第二张。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独立音乐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也许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你，但是呢你的生活还要正常的过，就是你需要去工作啊怎么样，对，所以我也有自己的工作，然后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第二张，但是我有在积累，然后也有在计划，所以是无限期， 嗯， 对，就是表示一个状态。 好， 对，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己都会说，其实不会把音乐当做自己的主业，不是一个全职的一个歌手，但是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爱好，难过的时候可以通过音乐去抒发，开心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音乐去表达，就是自己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没错。 那哎，众多迷妹们就有人会感兴趣了，说那你到底日常的生活是做什么的呢？有跟音乐相关吗？还是说完全不搭嘎？ 哦，日常的工作其实说搭嘎吗？搭一点点吧，就是我是也是做娱乐行业嘛，就是做影视， 嗯， 有些时候会拍戏，然后也会大部分是拍广告，对，也是跟我大学的专业有关系，所以我就继续做专业的事情，对。但是其实吧，说音乐是生活怎么样？其实每个人，我觉得每个音乐人都还是希望音乐是主业，但是因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啊，我们不要说这个现实的问题， 理想和现实之间，好，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 一个，嗯，对，寻求一个平衡点在， 对对对。 对，今天黄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自己的一些音乐故事，还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除了这个嗓音是天生爹妈给的以外，这个音乐品味，哎，我们栏目当中呢是有一个部分是要分享自己的私人歌单给大家的。 嗯， 所以说今天又跟我们推荐几首歌曲哈。第一首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陈奕迅的《然后怎样》。 嗯， 这首歌曲因为Eason的大热歌太多了， 对， 所以你挑出来这一首一定是有特殊到感动你的地方。 对，因为他的歌词我觉得完全就是我本人，对， 哦， 对， 哪几句有戳到你？ 每一句，第一句， 每一句就戳到你， 对， 就是写自己啊， 完成了 为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凉，然后怎样？拥有了旅行的空档，却已是流浪的背囊，沿着轨道一直流浪，然后怎样？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 陶文自己说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在写自己，所以我刚刚就在想陈奕迅有哪首歌是写我的，我可能想到的是陀飞轮那首歌，虽然那首歌很物质，感觉很拜金。 对，那首歌本来我也想推荐的。 对的， 对对对，因为那首歌也是，就是它的立意特别的 很深刻， 对，很深刻，比较高级。 所以黄文喜欢的音乐都是这种比较走心型的。 对，我当然音乐嘛，肯定是要打动到自己的才会比较喜欢。对， 所以其实像一首歌对于你来说的话，旋律、制作、歌词、歌手的声音，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让你在这四个当中排一个顺序的话， 排序啊，旋律最重要吧， 旋律， 然后是歌声， 歌声， 然后是编曲， 编曲， 然后是歌词， 最后才是歌词 啊。看来， 但是今天跳出来这首歌曲， 看来你对林夕老师并不是 很重视，就是比如说我第一耳听到一首歌曲，我会先去揣摩它的旋律，然后觉得这编曲很不错，有些什么细节，然后才会去细想它的歌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人而异了。 对 对 对， 那你呢？我很想问你。 我是比较看歌词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听编曲的，他买了一副非常好的耳机，就每很认真的在听那个里面的鼓点呀， 对对对， 还有一些小电音啊。 所以每一个歌甩给他，他就会给你认真的写出配器几分多少秒什么东西。 对对对，所以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对 对，那你的排序呢？第一个的话， 我可能是歌词，第二个是旋律，第三个是唱，第四个是编曲。因为我本身我也不会编曲。 我觉得你应该最喜欢的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哎呦，那可是经典哟！ 这种类型的一个歌哈，哎，不知道大家的排序是什么？也可以发送自己的这个答案。顺序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星星Boy他也说了，有的时候感觉是歌曲好听，但也是制作词人写的好。 没错，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这四部分真的是缺一不可， 对， 达到了才能够凑到一个好的作品出来。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是，那接下来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推荐，这是来自林宥嘉的《早开的晚霞》。同样发现你很喜欢听冷门，就这也不算是 Yoga 很热门的歌， 因为热门的我不喜欢被旋律记住旋律，因为会很困扰。 明白了， 所以我喜欢稍微脱力一点的歌曲。 好， 旋律。 那这首歌打动你的呢？也是在写你的故事吗？ 没有没有，这首歌是因为一个故事，是我可以现在说吗？ 可以啊， 是因为林宥嘉自己说了，就是他有一个粉丝，然后呢再去给他去演唱会还是买礼物的路上，然后呢出车祸了，然后呢林宥嘉呢就想为他写一首歌，结果这首歌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对，所以后来他就在演唱会上有去纪念他，然后后来就把这首歌完成了，然后发行了。然后这首歌表达其实就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蛮哀伤的。 对，就是他的可能他父亲他的母亲去纪念他这样的一个故事。 谁来教我忘记你的方法，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还有些红的晚霞，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翔，像我一个人听他们劝我，你在天堂。 听到了那句你在天堂，这是表达对歌迷的一个追忆和思念哈。对，那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是女歌手的作品，因为刚刚你推荐了两首男歌手了，我发现其实你推荐的歌手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但是作品都是我们完全没听过的。这一首呢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为什么喜欢他呢？ 这首歌就跟歌名一样，然后包括它的旋律还有整个氛围我特别喜欢，然后它的歌词描写的就是我觉得很有诗意的去描写了自己喜欢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胡同旁什么门上的一个锁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描写，我觉得很美。对， 可能我想到是描写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就是什么你是一个长发飘飘的什么，你是胡同的一个锁，很抽象，很难去理解。 对对， 我们通过歌声感受一下。 你 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 期待啊，就黄文这样的深夜杀手般的嗓音演绎这一首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你听过现场对不对？ 对，当时在蜗牛的家，然后我跟黄文一起搞了一个拼盘。 哦，你们俩是拼盘演唱会啊？ 那是， 那是不是被人家压倒？ 并没有，好矫情。 你们两个有各有各特色。 没错没错，然后当时黄文也唱了这首歌，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在那样一个昏黄的一个灯光下， 对， 一个男子安静的戴着帽子低吟浅唱，然后 感觉下一秒钟就要爱上了。 是的是的，我这个话好像说的不太像， 所以我来帮你接，说出你的内心故事。是黄文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其实今天呢也想要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福利。其实这首灵魂伴侣哈，之前我在蜗牛的家演唱过自己的演唱会上，今天我们也让黄文给我们唱一小段好不好？灵魂伴侣有准备好吗？ 嗯，好的。 嗯，那我们就直接来感受一下黄文版本的灵魂伴侣。 然后麻烦我们的老师可以帮我翻一下页。 嗯，好的，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走了。 若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最远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灯。若你是一的那的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 哇，我们唱到这边了，感觉了前两句，但是其实因为这个有谱子的原因，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把这个页面往下翻一下，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感受这一首灵魂伴侣。现在呢刚刚有听到前两句的时候，其实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哪里打动到你？就是出来的第一个前奏的旋律，还是说就只是第一句歌词出来？ 旋律吧，整个氛围，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是，我们再对比一下哈，听听田馥甄原版的这个，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请黄文我们演唱灵魂伴侣。再简单的听一小段，接着刚刚的地方，还是我们重新开始。我们来重新感受一下黄文带来的这一版本的。 好，谢谢导播老师啊。若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 那我一定是最远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藤。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疼。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肩膀和你碰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灵魂却无法相认。 谢谢黄文带来的一首非常美的歌曲， 没错，很好听。不好意思， 有的朋友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上，他说了，好像站在桥上有一阵清风吹来，好美的画面，唱出画面感，应该是对一个歌手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褒奖了。是。那接下来呢，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还想要欣赏黄文带来的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想念你》。来，我们先听听歌，然后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想念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带给大家这首原创作品。 Sorry。我可以唱另一首吗？ 啊，可以啊， 好啊， 想换 临时 想 换歌，我的天哪， 换哪一首？ 没有，也是我自己的歌曲，然后是新歌，就没有发过的，就是我就唱一下好了。因为想念你那个歌吧，我建议大家去听音频版的， 我们就直接去网易云音乐去搜索黄文来，可以找到想念你。今天听到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搜不到的 新歌首发哟， 没有发出去的版本的。 对，和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太空舱。 太空舱，有请黄文。 太空舱装得下你最爱的衣裳，我只带吉他一个行囊，谁都不在乎这一路到底有多难。太空舱晚上能遇见许多微光，星球在围绕我们旋转，转呀转呀转呀转呀，没遇到好浪漫。下不来不来爸爸，下不来不是我的真心话，是外星的密码。下不来不来爸爸，下不来不是我的需要回答。 下不来不来爸爸，下不来 心的密码、哦、下不来不来爸爸，下不来不是我需要回答，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不得不笑的破草场，我们遇见 谢黄文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太空舱》。如果大家想听到更多黄文的精彩的音乐的话，大家可以搜索网易云音乐当中黄文两个字，就可以听到更多他的精彩演唱了、嗯、时间关系，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要和您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It seems a little